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，来关注天气。受地面高气压影响，本市今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晴朗，气温比昨天有所回暖，适宜户外活动，只是空气比较干燥，请及时补充水分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多云渐晴，偏南风2-3级，气温18到15度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西部北部有浮尘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。年复一年的感动，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刘秉忠点点头，对贺仁杰说：“贺将军聪明。是啊，这是大韩家族内的事儿，正因为韩族家内的事儿，我才担心。皇上念骨肉之情都赦免了他们，放虎归山，由此留下隐患呢。”贺仁杰感叹着说：“是啊，丞相，大汗太仁慈。上次先汗要杀太宗皇帝的儿子和夫人，皇上极力劝阻，保护了不少人。这一次又使得嫡亲哥哥和弟弟的儿孙们，他更会发善心赦免他们的。”刘秉忠说：“正因为这样，我才想劝大汗从江山社稷长治久安着想，斩草除根，以绝后患，以儆效尤啊。历朝历代聚兵反乱，欲夺神器，是十恶不赦之罪之首啊。无论是谁，这都是要灭九族的。连反乱之人都不能除掉，法律何在？朝纲何在？贺将军，我们一起劝说大汗，让圣上痛下决心，以断臂疗伤的意志，清除祸患之根呢。”贺仁杰忧虑地说：“你我深知大汗的性情，怕他是不答应啊。太宗的孙子海都现在执掌窝阔台汗国，已经3年没有向朝廷纳贡了，1年1万匹马也不缴纳了。您几位丞相都跟皇上进过言，应该派使责问海都，结果您清楚皇上迟迟不过问，我想这海都肯定是起了二心呢。”刘秉忠说：“贺将军，你是在大汗身边长大的，大汗最信任你，我们作为臣子的，在这紧要关头应该力劝大汗回心转意才是啊，这是你我为臣的职责呀。”贺仁杰说：“丞相所言极是，我们一起劝谏大汗。”刘秉忠说：“我俩还不够分量，还需一个人，兀良合台。兀元帅是开国4大蒙古族勋臣之后，他说话更有分量， 大汗也不会起什么疑心。二人商量已定，来到兀良和台元帅帐内，刘秉忠问元帅，对鼓动叛乱的先韩四个儿子和阿里不哥大王的家人怎么处置？大汗可有明示？兀良和台说，哎，我也正为这事愁着呢，大汗是什么旨意都没有。刘秉忠问元帅，您意下如何？兀良和台说，按照律令，对叛乱者是格杀勿论的，但是不知大汗怎么想啊。刘秉忠说，元帅，我担心大汗发慈悲赦免了他们，放虎归山，留下后患无穷啊，所以我认为应该按大汗国律令处死他们，以绝后患，以儆效尤。兀良和台说，我担心大汗念骨肉之情赦免他们，而且那年韩母大人归天之时特意嘱咐大汗不要杀阿里不哥，何况他的儿子们。还有丞相，你也知道，当年先大汗欲杀太宗的后人时，大汗极力规劝保护了河丹大王等等好多人。大汗骨肉情深呐，我怕是说不动大汗。刘秉忠赶紧说道，元帅，我们为臣子的应当以江山社稷大局着想，规劝大汗才是啊。兀良和台沉思片刻说，丞相的良苦用心我清楚，好，我去见大汗，先探探他的口风。哈拉和林韩宫之内，忽必烈对真金说，真金，这几日我为什么是头疼，你可知道吗？真金说，知道，傅寒是为如何处置我的堂兄弟们的事情正发愁呢。傅寒是念骨肉之情想赦免了他们，但是又考虑到韩国律令对叛乱者是必杀头的，如果赦免他们怕各宗王大臣们不服，所以傅寒焦虑呢。忽必烈说，就算你说对了，那你说说该如何处置更加妥当。这时贺仁杰进来施礼说，大汗，兀元帅求见。真金随即退出，兀良和台进来施礼说，大汗，臣敢问，对叛乱的先韩四个儿子和四大王的儿孙们怎么处置？忽必烈反问道，你说一说该怎么处置更妥当呢？兀良和台说，按大汗律例应该都处死。忽必烈看了半晌兀良和台说，我看你这个元帅这当的就知道杀人了。兀良和台不服气地答道，大汗对叛乱者都不杀，那要大汗律令干什么？假如各地各韩国的宗王们都纷纷效仿起来，都举兵反乱，那这局面该怎么收拾啊？而且已有先例了，海都大王执掌窝阔台韩国以来已三年没有纳贡了，这不是要反叛是什么？忽必烈摇了摇头说，你好糊涂呀，他不纳贡那也是我的侄子。兀良和台，你掰着手指头算一算， 满天下我们蒙古人一共才有多少？我们博尔只金家族的人更有几多人？我们这样轻轻易易的一家一家的灭掉了，够我们自己灭几次的？嗯？我不担心外敌有多强大，我就怕韩国内乱，更怕韩族内相互残杀。我们还要向西向南用兵，扩展领土，扩展万族属民。这人少了，谁去镇守？谁去管理？你不想想，这两家一动刀，就有几百上千人命归去。如果留下他们，20年之后成了几千上万的人口。你如果不从这家一口的人命细细算起来，到时候回头一看，人都哪儿去了？那才叫后悔不及呀！杀人容易，活人难呐。兀良合台缄默不语。兀良合台退下后，忽必烈与真金二人来到哈拉和林的原野上。忽必烈说，兀良合台果真是来劝我杀了这两家人，以绝后患。我知道这也是刘秉忠等人的意思。真金说，傅汗，这件事上各宗王和大臣们都伸长脖子瞪大眼睛盯着咱们，我们确实是处在两难的境地。如果按律令杀了他们，东西道各宗王们会骂我们太残忍太无情，会寒了他们的心。如果赦免了他们，其他文臣武将们说我们念骨肉之情废法度，不是帝王所为。傅汗的为难之处孩儿清楚。忽必烈叹了口气说，唉，你说的也对，但是我有更深的考虑。就是这种情况下，你说说该怎么办最为妥当，不至于引起朝廷内外一片的责骂声。真金答道，傅汗，对四叔王的家人和儿子采取在哈拉和林圈法，没有傅汗令不得走出韩城，夺他们哈拉和林以外的封地以示严惩。对于班都他们，按说班都哥四个最早鼓动四叔举兵叛乱，是这一次内乱的罪魁祸首，理应灭门。儿臣知道傅汗念先汗兄弟情深，所以不想杀了他们。儿臣建议向各宗王各路府宣谕他们的罪恶，然后念他们危害不深，后有悔意，并没有死抗到底，所以将他们终身监禁，以示严惩，以儆效尤。这样对哪一头都可以说得过去。忽必烈沉思片刻说，现在也只能如此了。这时贺仁杰走过来说，刘丞相求见。忽必烈笑道，又来了一个，回宫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刘秉忠见到忽必烈，开门见山地说，大汗，臣敢问对叛乱的两家后人怎么处置？忽必烈反问道，我想问问你这个丞相应该怎么处置。刘秉忠毫不犹豫，侃侃而谈，按律当死。大汗， 历朝历代法律举兵叛乱欲夺大宝的均论为十恶不赦之罪第一款。大汗如果念骨肉之情赦免他们，便是以情废法，不是帝王所为。一旦各地宗王纷纷效仿举兵反叛，汗国必大乱，到时大汗将如何处置？大汗一向英明，今日却恕臣直言，大汗被骨肉亲情迷住双眼，那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当儿戏。忽必烈听罢哈哈大笑说，你真是前后不一，自相矛盾呢。自你到我处以来，对我讲的最多的是什么话，你自己还记得吧？仁政爱民，希望你记得。结果你让我灭两家亲骨肉，天下万民会怎么看我？这就叫仁政？连自己的亲骨肉都毫不留情的灭门，谁还信我所谓的仁政爱民？刘秉忠坚持说，大汗，这本是两回事，该杀不杀后患无穷，这也是仁政本意所在，大汗曲解仁政，臣不服。忽必烈怒极了，说道，刘秉忠，难道我把我的亲族都灭了门，你就高兴了，满意了？你说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刘秉忠闻听大惊，慌忙跪下道，大汗，臣随您左右几十年，臣的忠心天地可见，大汗如果怀疑臣，现在就杀了臣，臣心也落个干净。忽必烈大喊，来人呀，把他给我压下去。两个侍卫架住刘秉忠，刘秉忠挣脱开说，我自己走。刘秉忠退下，真金慌忙过来说，傅汗，刘丞相这些年您还不了解他吗？他为什么不怕傅汗震怒，敢于直属雄毅？是因为你们君臣情深，他对傅汗忠心不二啊，否则凭他的深谋远虑又随机应变之才，是不会惹怒傅汗的。傅汗把他关起来，想如何处置？忽必烈说，先关他几天，挫挫他的骄气和锐气。真金劝道，傅汗，儿臣以为不妥，无论如何关一个首辅丞相，必须给天下一个说法，这才合法度，请傅汗三思呀。忽必烈沉思片刻说，明日再说吧，关他一晚上也关不死他。这时贺仁杰说，兀元帅求见。兀良合台见到忽必烈说，大汗，若论起来我也劝过您，那我也该关起来。刘丞相忠心不二，操劳这些年，结果被关起来，臣怕寒了忠直之士的心呢。忽必烈说，我也没把他怎么着，我只是想拿他作例，让其他大臣都闭上嘴，他只要收回自己说过的话，我就既往不咎了。兀良合台说，那好，我去跟刘丞相说，让他来给大汗认个错。忽必烈说，你别去了，让燕王去。刘秉忠被关在一间小房子里，背朝门站在屋中，自言自语道，大汗呐，真的赦免了他们，日后他们中必有人叛乱，我敢打赌。 这时真金走进来，开门进屋说：傅寒让我来请您进宫见他。刘秉忠问道：大寒准我所奏了？真金苦笑道：这一君一臣倔得像个少年。丞相，傅寒说只要您收回说过的话，一切照旧，丞相就依了他吧。刘秉忠叹道：唉，燕王，老臣知道您的一番美意，但是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如何收回？这不是为难老夫吗？谁让我是臣子呢？真金笑着说：这就对了，走，去见大汗。刘秉忠见到忽必烈，跪下说道：大汗，臣刘秉忠无法收回说出去的话。大汗，我怕这些人中日后必出叛乱者，臣敢以项上黑头作保。忽必烈皱眉道：上千人口中有人可能叛乱，我现在把他们都杀了，只为了可能叛乱的一个人就要杀那么多无辜的人吗？杀了父母儿孙们能有不记仇的吗？秉忠，你就不要再坚持了，你最懂得君臣之礼，你还要给我做其他大臣的工作，不要引起朝廷内外议论纷纷。如果朝廷内外引起沸沸扬扬满城风雨，我依然拿你试问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刘秉忠退下，忽必烈把齐木格和他的三个儿子叫到跟前说：齐木格，我听说你多次劝阿里不格归降，你是好样的。我把阿里不格在哈拉和林的领地留给你和你的三个儿子，但是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得走出韩城。哈拉和林从今以后不再是韩城，但毕竟是我祖宗发祥地，你和你的儿子们要守好。齐木格叩头道：大汗兄宽厚待我们有罪的一家，我和三个儿子一定按大汗兄的旨意守好哈拉和林，请大王放心。我还有一事相求，求大汗把我的小儿子带在身边教诲吧。忽必烈想了想说：好吧，让他跟我走。次日，忽必烈告别哈拉和林草原，准备南返。临行前，忽必烈向北跪下说道：哈拉和林，生我养我的草原。侍卫端过一碗马奶来，忽必烈接过撒在草地上。他又默默地跪了一会儿，站起身命令出发。忽必烈上马，调转马头，一队人马相随着绝尘而去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风带着他走